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阳煞，偏北风2-3级转4-5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房展组委会的秘书长郑向东。向东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嗯，又到了这个见面的时候。 是的是的。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样啊，因为近期呢，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呢来询问我们节目哈，说现在呢北京的学区房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真的要在市中心买学区房才合适。那接下来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北京的学区房。那么感兴趣的一些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哈。那今天我们要说哪儿呢，也就是说大家询问最多的西城区的学区房， 中心当中的中心。 哎，其实呢，像这个向东，你们平时呢，比如说一个春季啊，一个秋季呢，做这个房展会哈。 对。 那在这个房展会之余的话呢，可能对于北京各地方的一些房产的情况呢，也了解的门清，差不多吧。 也到处都跑，另外这个身边也都有亲戚朋友，也都有。这个孩子要入学，有的也拿不准主意，或者说问问我们的情况。 嗯， 其中很多也问到像西城啊、海淀这些教育资源最集中的这地方。 是的，其实说到这点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哈。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说一说西城区的学区房。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是“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实际上像这样的话题呀，我希望在过几年就不要老说它了，什么学区房啊学区房等等，到那个时候这教育资源几乎就没有太大落差，其实哪儿的学校它的资源应该都是可以的，到那个时候就比较完美了。 对了，您说这太好，就是到时候咱们希望看看，就是交流，哎，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言传身教，哎，培养孩子健康的这个现在叫三商，什么又是智商、情商，还有什么逆商？ 对， 哎，就是从硬件的外在这些学区啊这些条件上关注到， 不要再去谈这样的 话题，哎，关注到孩子本身成长和这个他个人的成长的这些内在因素上，可能会更好。 是是，没错， 我们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对，但是现在还不行，现在大家呢可能 对还要关注， 由于这个教育资源的落差呀等等，确实是有一些区啊，它的这个教育资源比较好，学校呢也 还没有做到完全的均等化。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这个学区房，没办法啊。所以今年我们还是要说一说西城区的学区房啊。另外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楼市好声音的这个福利啊又来了。在本周六周日啊，我们将带领大家呢有一个看房团的活动。当然这个活动呢可能是分三路啊，其中呢还有什么温泉看房啊等等，反正是既看了房了，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娱乐活动。那么如果大家想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说我想报名参加，您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来了解，来进行报名啊。还是那样，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 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了解呢我们楼市好声音给您带来的福利的情况。好，咱们这样按照惯例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哈，一起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呢再进入西城学区房的讨论。当然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您知道的事情想让大家来共享，也可以上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有请向东，咱们一起来先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 好，消息内容还是很多， 挺多的。咱们先看第一条，说北京楼市呢重拳，说这类房源成交量减了 90%， 价格直降三成。说去年的三月份啊，北京刚刚发布了商业办公项目调控政策的时候呢，业内就预期了，说这样的一个调控政策呢，将会带来商住市场成交量和成交价的一个双双下跌。而如今呢，在调控过去一周年之际，北京的商住市场价格出现了30%以上的跌幅，而成交量跌幅更是高达90%。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商住这概念了， 这还是前几年遗留的一些 历史遗留， 历史遗留，包括一些特殊阶段的产物。那么主要还是都是，说实话，买的还都是一些，基于投机啊、投资的需求。那么这所以现在本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这样一个大的前提和原则，对商住房呢进行这样的严格的管控和调控，所以造成它价格包括成交量的大幅的下跌，主要是对于购房的条件和购房人的这个资格更进行了更严厉的这个控制。所以对这方面这商住房替代一些住宅的这样的需求就降低了。 对，另外呢，现在在这个严格的控制下哈，这个成交这种所谓的商住房啊，已经没有了，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哈，没有商住房了。那所谓的商住房的成交呢，是原来像刚才您说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商住房， 对， 那么 包括它的进入二手的一个交易， 对，当然这些所谓原来的商住房的话呢，没办法，原来你很多人就是以商住房这样的名义买的， 对 啊， 对， 你不能说这个房子又不能交易了，那些人怎么办？所以还留了一个缺口，就是说原来来，你手里持有商住房的，你是可以租也可以卖的。 对 啊， 但是现在就不让个人来进行买卖。 对，但是现在不让个人来买卖，而且现在也没有商住房这样的新房出现了。 对， 都是一些老的二手房了。 对，老的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老项目的后期啊，或者剩一些尾盘呐、 对 啊，极个别的了。 但是这种所谓的商住房的话呢，它也要符合这个购买房的一些资格。 对， 你不能说我买的是原来历史上那种商住房，那我呢现在是不符合这个购房的要求，我可以买它也不行。所以为什么原来的那些商住房它交易不好呢？是因为很多人他符合买房的要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没必要买商住房了。他就买一般的商品房就好了， 本来就有两套房的资格，你买了那个就买不了这个， 买不了这个呀。但是也恰恰我认识的有些人还真是就买原来留下来所谓的商住房，您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原来的商住房啊，它是户型相对比较小， 比较小，对， 价格比较便宜， 总价低，二三十平米的开间 三四十平米， 对， 大几十万， 还原来那 loft 等等的， 买一层得两层这种宣传之 下，对，就比较多，而且它总价呢，可能原来买下来也就。就是一二百万， 对 啊， 甚至还有更低的，原来之前的 是吧？ 总价在2万左右吧，前三年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总这个面积都在40-50-60，所以就100多万，可能到不了200万。 对，所以它总价低呀、 对， 很多人呢就是 好出租， 哎，好 位置又在地铁啊、什么交通便利的地方，他这个预期， 所以还是有零星这样的交易的。 对对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说磁悬浮地铁19号线的预计在2020年就开工了。说昌平区官方的政务微博于近期发布了关于19号线的最新消息，并且呢在回复网友关于19号线二期北延的问题的时候呢，表示了说已经在规划当中，同时呢此线路与新机场线将在草桥站实现换乘，那么乘客呢再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新机场了。真的是， 这19号线是南北的一条新的一个动脉，主要是服务南部，包括到新机场、草桥那儿，据我了解的下，在草桥都可以完成所有登机手续的换乘。 对， 这样的话你就到了机场直接就 就进这个安检什么办这些手续就行了， 特别 牌什么都有了。 嗯， 所以对于特别是北部啊，这不是说到昌平，二期是从一期是从牡丹园到草桥， 嗯， 二期呢从这个往北延，继续延，继续说延到昌平的这个北部区域。 嗯， 那么对于南邵啊，对于这个沿线的这个，因为北边现在还是就一条13号线和8号线， 嗯，对， 但是北部的这个发展和人口的密集，特别是天回龙观呀，以及再往北的区域就比较多，所以这条线对于昌平沿线的这个沿途的这个居民也好，还是上班族也好，是非常一个利好。 嗯，对他们的出行啊，这个拥挤都是一个缓解啊。 对，包括商务，将来这个我们说可能原来考虑那边我去趟机场多远，那你要坐这个地铁，哎，到草桥全都一换20分钟就。 对。 那个草桥到机场的应该是一个快轨， 嗯， 就是直达这个新机场。 而且这样的话呢，也免除了在新机场的那样 等 候啊， 等 人多都在那儿来做这些事情 啊。啊，对对对，他就 这样，您在草桥分流了。 对， 啊， 你天津石家庄来的，你可能到那儿去换。 对， 北京呢，可能在草桥站那儿， 弄完了以后， 登机牌什么全都办完了。 对， 哎，这个 分流了， 哎，分流了，嗯， 非常方便啊。 嗯， 想法也是非常人性化。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说北京的公积金系统呢将升级啊，年底呢个人可以手机上就可以提取呢公积金了。昨天呢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发布了关于系统升级暂停有关业务办公的这么一个公告啊。4月23号0时至5月9号24时那北京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将进行一个系统升级。那升级期间呢暂停办啊这个一些业务啊，具体可以登录该中心的官网来查询。那升级以后呢，就是5月15号起啊，大家就可以通过北京公积金 APP 啊、支付宝生活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北京公积金这三款手机客户端查询个人的公积金的余额、贷款等等情况了。 对，这就方便多了，过去只还得去银行包括三个月啊半年啊才能给你提这个公积金。 嗯， 现在你随时可以提出来用，而且不用去跑去排队。嗯， 对， 我觉得这个生活服务类的这些改变，这个由互联网提供的这些移动端是大大方便了这广大的消费者。 嗯， 因为公积金咱们现在五险一金正规的劳务合同，每个员工 很多单位都必须要给上公积金的 啊，这必须要有，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福利。而且大家作为年轻人来说，可能都在用公积金，买房也好，贷款也好， 租房也好， 租房 也都可以， 这样你资金的周转和查询就方便多了， 就真正把公积金的利用起来， 利用起来了，对，也方便大家了。 你像现在，比如说，要是公积金你要领的话呢，一个是你必须要买房，你买房的话呢，要一个 买房和装修 啊，对， 改造，反正拿发票啊， 对对对对， 合同 没错、然后你到单位去，还得到单位去，跟这个 证明 财务部门跟他说，然后他才给你呢，这个 对对对 允许你领取公积金，是一个月一领呢，是一季度一领呢，是一年一领呢，这倒可以跟你商量， 可以商量，一般是三个。至少是三个月， 对， 现在三个月、以后也可能会一个月啊或怎么样。 我就是一个月一领， 有一个月一领、 他当时问我的时候是 我是三个月，我觉得、他可以约定， 好像他约定可以约定， 可以约定、 那也就是说以后呢自己在一些 APP 上哈、就可以完成这个事儿了，是吗？ 对，你公积金领了、你就跟工资一样，你按月就可以领出来，你愿意买理财产品、愿意消费啊、愿意支付房租，这个就周转快了、 但是呢也并不是说上人们想象的你想领就领啊，肯定他那个上面要跟你要填一些什么啊， 对，他必须是有个登录或者说安全的绑定、 对、里边有些什么内容， 应该是 你要是提供证明或怎么怎么样才能够去 上传资料， 上传资料的啊， 对对对， 并不是说我想领公积金就能领的哈、 对， 他要填表格上传资料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说杭州呢出租房屋出台了一个旅馆式的管理方案，说近期呢杭州市居民啊出租房屋旅馆式的管理实施方案正式出台了，将于今年的5.1起就实施了。这个实施方案呢还指出哈，要围绕出租房屋的建筑安全、治安安全还有消防安全等等规范要求，结合环境综合治理的现状，合理呢确定居住出租房屋安全的标准，杜绝有安全隐患的房屋进入租赁市场。这个是应该，这个 是 基本的一 个 底线了、 过去就是说咱们看群租房啊，包括出现一些火灾什么意外啊，都是因为消防没有达标或者居住在地下室啊等等、那么北京市也在这个清理这些事情，那杭州这个旅馆式管理我觉得大大可以提高 第一安全性，第二管理的规范性，第三个你像要旅馆你可能就要有一些保洁啊，其他基本的一些这个收快递啊，便于这个单身也好还是租房的人，这样的话呢就大大方便了大家的这个生活，同时政府管理的水平这一块也提升下去，这是真是这个方便老百姓的一件大好事儿。 嗯，但是这个东西我还不太明白，就原来比如说有那种，比如我是北京的，他是杭州的，然后呢，我可以跟家私下里定这个协议，比如说我到杭州可以住他们家，但是给他的这个钱交换是他到北京住我们这儿，然后互相的啊这样的居住哈。 嗯， 现在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旅馆式的，是把原来这种情况给它规范了吗？ 如果你是盈利性的，按道理说你应该去这个第一居委会要管理，你要报批，到居委会派出所，我这房屋是出租的，那一个就是说住的是不是合规的，住权人员必须拿这个身份证啊去办理暂住登记啊，包括外国人必须申报24小时啊，这是一个对身份信息防止你从事违法乱纪啊，一些这个黄赌毒啊其他的违法乱纪的事儿，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是作为营业性的出租，那将来可能还有一个报税的问题，就你的收入有一个评估方， 对， 将来会作为你的收入的一部分，要抵税也好还是报税也好，那现在可能还没有和税务部门联系起来，但这个将来理论上来说你个人出租个人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个人也要交纳一定的这个税费，然后这个税费呢会用来作为整体环境的整治啊，局部小区的这个一些保洁物业的一些开支啊，是这样的， 就是把这块咱们给它管理 起 来了 还有一些居民区人家就是居民，但是可能不允许你作为租给公司，你可以租给像我们现在小区可以租给个人，这种可以，但这块也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些这个小区里头还是有租给公司的， 对对对， 这个就取决于各小区管理的这个情况，所以总体上来说这台规定我觉得是对于出租，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大政方针是要鼓励长租，是吧？租售并举，那你管理租赁这一市场就要把它管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台还是很有必要。 对，对于这个出租房屋的建筑安全呐、 治 安的安全呐、消防的安全啊等等，这些一定要规范起来哈。 对对。 而且要结合环境呢来综合治理，合理的确定的就是居住出租房屋的安全标准啊， 是 杜绝一些隐患出现， 这是挺好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河北呢支持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他们的寨基地啊。那河北的省委还有省政府日前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快推进农村改革的意见，这个意见当中呢也提出要探索就是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这三权的分置啊，落实呢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的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的使用权。这个宅基地这个事我知道啊，它肯定是不能卖的， 对 啊，这是不能卖，这是集体还是属于集体用地，不能卖。但是每个农民呢他有自己家里边的还是有自己的宅基地，但是怎么把这个宅 有空闲的 把这个宅基地给它盘活利用起来， 是 这个确实从个人角度来想也想这样做，但是现在从国家角度也帮助他们来盘活这个宅基地了， 另外增加一些租金的收入，对于这个农村啊，比如说这个小的小这个在外边打工顾不上的这些群体，对他是个经济上来源的补助。 但是这里边这个三权的划分呢、其实挺专业的啊、比如说提出了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你别看这个三权呐、那它的性质可就不一样。 对，比如说、这个、法律界定的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那比如说这个宅基地它的所有权，按您的理解应该是谁的呀？ 宅基地的所有权理论上是应该属于村的集体， 村集体 啊。那么村民有这个使用权，因为宅基地是土地啊，这土地叫集体用地，是属于村集体的。比如你这家里人将来这个离开了，或者不使用这个宅基地了，那么村集体就要收回的，我们知道，比如说五保户，他这个家里边没有孩子，也没有这个直系亲属，等这个过去老话叫五保户，就是村里大队管你， 对， 生老病死，但是你走了以后，这块地，大队 或者现在村集体就收回来了， 对， 收回来我再给别人或者怎么用， 嗯， 所以这个土地是集体所有的，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宅基地的话，它的所有权是属于集体的， 对， 这个大家弄清楚了啊， 嗯， 另外呢就是这个宅基地哈，它的资格权应该是农户的吧？ 对，就是你在这个村里的村民，嗯，当时家里盖的房子，嗯，或者祖上留下来的。一般是有户口的， 嗯， 那村民户口的，你有这个宅基地的资格权，给你确权以后，现在我们像我们老家河北省基本上就是二分地， 嗯， 不管你现在地是多大就是二分地，那你可以比如说我不用我可以转给别人或者租给别人，那别人可能就有一个租赁权和使用权。 哦，那个就租给的那个人实际上他就使用权， 啊，他只有使用权， 他有一个使用权， 啊，但是资格权可能还是比如说是我的名下的宅基地，我的房本， 嗯， 我觉得现在大家要看新的，比如说这个有宅基地的都有这个集体土地使用证，包括新的叫不动产证，有这个证的是应该是叫有资格权。 嗯嗯，那就是说这个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的房屋的财产权， 财产权、嗯， 还有适度的放活宅基地和农民的房产使用权等等的， 嗯， 这几个权利呢，看怎么能够更加给它这个走入市场， 对， 给它盘活起来， 对， 确实是我们要慢慢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啊。 过去有一些这个为什么出台这个过去就是它。规定你不许卖， 嗯， 但是你又不能转让，这个或者 租都不行， 或者使用，租也只能是私下的，可能会不承认， 对， 啊，所以这个现在明确你可以租用啊，使用，把这三权分剥离开了， 嗯嗯， 你就可以农民根据自己的情况，既有保证村民村集体是最终的这个所有权， 所有权 的基础上， 嗯， 那么拥有宅基地的农民或者拥有资格的，你可以把它去。使用的租出出租回去， 嗯， 获取一部分的这个租金收益， 对， 嗯 嗯，所以这样的话把一些这个不用的土地啊，闲置的土地啊， 闲置的房屋， 闲置的房屋啊，宅基地等 利用起来， 给它利用起来， 比如说您喜欢这个，您可以多租几天， 嗯， 到时候开个农家乐， 嗯， 然后或者是开一个这个休闲式的农庄， 嗯， 哎，把它弄成这样的一个，但是比如说你得城里的人，但是我没有这个权，我可以租农民， 对，我有使用权， 租一间不够，我可以如果需要扩大房屋， 嗯， 我可以前后邻居我多租几间， 嗯， 然后变成一个比较大的， 嗯， 特色的这个现在乡村旅游啊， 嗯， 做美丽乡村呢， 嗯， 这些有很多城市的资金可以进入到农村去， 嗯，而且前些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消息啊，就是现在对于出租房， 嗯， 现在不咱们政府是大力的提倡嘛，是租购并举嘛， 对， 当然有一些呢这个叫这个租赁房哈，公租房， 嗯， 那是以国家的名义啊， 对， 来这个建造的一些公租房， 对， 这是一种。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就是以集体土地的名义做的一些这个， 这是国家鼓励的， 做的一些租赁房， 嗯， 然后租赁给呢一些租客， 嗯， 也是非常好的。其实像有一些宅基地啊，一些集体的 对， 啊，的 郊区周边的地方 啊，它可以做成这个租赁房 啊，现在是鼓励。这个把过去拥有土地的各方， 嗯， 比如单位， 嗯， 有一些国有企业自己有地，铁路沿线，我们知道铁路实际上是最大的地主， 嗯， 铁路沿线很多是仓库啊，或者旧的车站，包括我们看到那《芳华》像这种电影，很多老的地方的车站，它都属于铁路，但是基本上荒废或者在闲置状态， 嗯， 库房， 嗯， 那这些东西沿交通也比较方便，你可以拿出来盖成。这个用来出租的 租赁房， 租赁房， 嗯嗯嗯， 提供给社会，单位呢，你可以优先提供给你本单位的这些这个大学毕业生， 嗯， 年轻的科技人员，这也是可以的， 嗯，所以现在是大力推出这种所谓的租赁房， 叫多渠道， 多渠道， 多渠道这个供给嘛， 嗯，多种方法， 多种方法， 大家共同完成这个事儿， 对对对， 啊， 嗯，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外训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下面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学区房这个事儿哈，刚才呢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说了，那下半段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呢学区房， 这肯定大家最关注的， 对，这个程远。发了一个微信，他说就广外学区中学一般般， 嗯， 就广外学区中学一般般啊 当然了，对于所谓的学区房哪个学校怎么样，您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哈，这样呢也给大家一些这个指导和建议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一起来聊一聊西城的学区房这个话题啊。另外呢，我们楼市好声音的福利又来了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看到，在本周六和周日我们将有呢看房团的活动啊，好像是三条路呢。既可以看看房，同时呢在看房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娱乐的内容，比如说温泉呀等等的，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如果想了解，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啊。而且我们的公众号呢每天还有一些内容啊出现啊，对于大家了解呢房地产的这个情况也应该说是有所帮助的啊。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说西城的学区房。好，那上半段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咱们先说一个头吧。其实提到学区房啊，众所周知，北京的教育资源呢分布还目前来讲是不是怎么的均衡啊？那么好学校呢集中在西城、海淀还有东城，这么三个区。那许多老北京的家长呢，把西城呢戏称为叫所谓的高原啊，然后把海淀呢称为叫做丘陵，把东城呢称为叫做平原，而把朝阳啊、丰台啊、石景山啊这三个区呢分为什么洼地啊、盆地和深渊等等，就说明呢它这个资源是极不均衡的啊。 把这个地平线这个和上下这个比喻的非常 对对对， 非常准确和恰当。 虽然这种说法并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出来，对西城的教育质量呢是非常受广大的家长们认可的哈。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就说这方面的事儿。好，那下面先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有浮尘，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有浮尘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房展组委会的秘书长郑向东。向东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可能有些朋友说了，怎么这个北京房展会的组委会的人来谈这个话题呢？我跟您说，恰恰他们都是房地产方面的专业人士，对于北京各个地方的楼市的情况，甚至很多国外 的 一些楼市啊，外地的一些楼市都了解的。 对对对， 嗯， 因为这个做这行业嘛，包括我们周四就要开始我们的北京春季房展了， 嗯， 所以也很多这个身边的朋友有的关注今年的楼市啊，经过去年317调整好一年以后，大家看看是不是可以买了，该不该买，该不该换，总有这样的人在问我们， 对， 包括一些业内啊，包括朋友们啊都在问我们呢，平时也在做这个工作，包括 其实有些学区房可能在这个房展会当中呢也会有 有啊，新房也有一些它配套建设的一些小区的一些名校的分校啊，一些这个联合办学啊，因为现在新房基本都在这个五环六环之外的嘛， 是， 但是也配套建设了一些新的学校啊，当然这个今天咱们主要还是说的是 市中心的市中心的啊。刚才呢咱们说到了一点，下面咱们直奔主题哈。老北京都说把西城啊称为是高原啊，把海淀呢称为是丘陵，把东城呢称为是平原啊，把什么朝阳啊、丰台啊、石景山啊这些区呢称为是什么洼地啊、盆地啊和深渊啊等等。当然这些呢就说明啊这个各个区域的它的教学质量是不太一样的啊。当然在这里咱们暂且不论比如说海淀和西城哪个区呢排在第一位啊，但是西城的教育是最均衡的，这一点应该说是毫无异议的。 对，西城一个是相对集中啊，因为海淀也有这个中关村区域，也有那个像这个山户地区，包括靠近山区边远的地区，农村呢，海淀还是有一大部分。 对呀、 那你要是拿那个地方比，那确实它的这个 对 还是差距比较大。 就海淀它是这个， 也有101名，也有 牛的学校， 也有牛校，人大附中 烂的学校也挺多的。 对、 所以均衡的话，西城还是相对 老西城，包括宣武这块还是整体上水平都比较高一些。 对，所以呢西城区呢应该是广大的家长呢买学区房的一个首选的区域哈。那究竟它是怎么样的，这个西城入学的政策大概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吗？ 现在这个西城咱们知道，第一个首先是这个教育在均等化，每年的教委我们都看到逐步在 完善和改善这个幼升小啊、小升初，这些政策。那么西城的小学政策现在这样，幼升小呢是采取划片、就近入学的原则，而且西城小学的是叫六年一学位，就你这房子，这个比如买了符合规矩，用了一次这个小区的学位，你中间退学或把房子卖掉了，新的人来就不能再买 了。 就六年 就不能再用这个， 不能再用这指标 了、 这指标六年之内只能用一次。 所以这 他就说你真正是买房，孩子毕业正常的走了，你卖掉下一个才能用，所以这叫这个六年一学位政策。一般来说六年内如果被用过，新房主孩子就不能再拥有该校的入学资格了。所以如果大家买房一定要问清楚，房子一个是划片能不能上学，还有一个你这个房主或者原来前房主用没用过这个学位，是吧？这是这个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呢，就是西城区采取顺位原则，简单说就是学校录取的顺序。就同样咱们都有户口都有房子，先录用谁啊？因为报的人多嘛，这个僧多粥少，它有一个录取原则。那么第一顺位叫本片区户口加法定监护人房屋产权。就是小孩有这儿的户口加上你的监护人，那一般是父母了。特殊情况是这个上一辈或者是怎么样，就你的法定监护人有这个拥有在这片区的房产产权。 这是第一顺位， 这第一顺位是排在前面。第二顺位呢叫本片区户口，孩子有本片的户口，再加上四老的房屋产权。 这应该是隔辈人了， 就是隔辈、 姥姥 爷爷 奶 奶四老的房屋产权。这就排在第二顺位，人家录取完了再录取你。第三顺位叫非本片区户口，比如你孩子可能海淀的，但是你爸妈有这儿的房子啊，你这叫非本片区户口加本片区法定监护人具有全部产权的房产。这样的话呢是按这个大的三个顺序来排位。那么同样情况下排位顺序呢按产权时长，比如你是去年买的房，我是前年的，我比你早一年的房产，我就排在你前面。所以它有个按产权时长。 所以这个真的挺重要的哈，如果呢、 有 些人想买学区房 什么的，就得提前五六年就买 这些。对对对。 所以有的家长就是为了孩子那提前就买了。这个也是一个要熟悉政策吧。我们要用用政策，你不能说今天夏天上学我现在买可能你也排不上。 对，因为它有一个先来后到， 它有个先来后到。 刚才您说的是幼升小，那么小升幼呢？ 小升初吧， 小升初， 小升初， 小升初， 小升初的途径呢？现在叫电脑派位，然后有对口直升、特长，还有九年一贯制直升，它分这几种。但是明确的一点呢，就是从2014年教改之后，西城的小升初就取消了推优和点招。这个家长们都知道，过去有。可以凭这各种证书啊参赛啊叫推优啊，这个和这个学校每个不同的小学有或者这个有推优还有点招啊，有这个单独招生的。那么海淀现在还是有一些点招，那么西城现在逐步就没有了。就比较均等化了。所以你要是说这个能够承受得起啊西城的房价，因为整体来说从10万到15、16万甚至17、18万最贵的都有。所以你如果能够承受这个价格，而且附近原来生活的半径啊包括父母工作啊都在这里，那么希望孩子能够免受这择校的，比如海淀可能给你划片划到从中关村本来可能没划上，轮着给你分到那个这个永清路那边什么山后地区了。那都是海淀，但是可能就比较远。西城整体来说你不在这儿在那儿它也不会太远。就是免受择校之苦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选择西城。这就是这个这家长要学的做的功课吧。 还是要甄别一下哈。另外在西城呢有些学校呢是九年一贯制直升的啊。 对对对。 像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免得麻烦一些。 是这样，比如说你九年从这个小学一直到初中， 对，都能够在一个学校， 一直到中考。另外家里也不用再考虑搬家呀，这个住房上呢，包括学同学们邻居啊街坊不熟悉啊，影响孩子的 生长这个环境和空间啊。 嗯， 啊，它九年在一块儿，将来都是一块儿长大。 对，而且我了解，好像在西城区还有一所学校是12年一贯制的 啊。那有个别的， 那就是北京育才学校。北京育才学校是12年一贯制的。当然，像这样的学校真的是太难进了。 那可能他中考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叫这个签约啊，还是什么？因为你学得好，你可能还想考四中八中呢，你还不一定想考四育才呢。 对对对， 啊，特别好的可能还会走，可能中等或一般的，那反正我都差不多，我就还在这个学校也有12年的。 嗯， 但现在这种比较少，一般我们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嘛，国家义务教育法还是到 对，现在9年和12年的都少， 9年的是国家在鼓励， 对， 包括一些像大的教育集团，我们知道像包括四中八中什么101人大附啊、12中啊这些。他们也都开始办9年一贯制的学校，这个将来可能是个方向。 对，其实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在西城区啊，9年一贯制的学校呢，真的是不多。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啊，它是9年的啊，9年的。另外呢，还有一个12年的啊，12年是北京市育才学校，它是12年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对口直升啊，也就是某所小学的生源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直接升入到另外一所中学的，像这样的， 相当于定向式的， 这样的小学还是比较多的。 对，这个可能是大家关注，或者说更多的是愿意选择这样的学校的。 是的，是的。 嗯， 其实从2014年这个教改之后啊，西城的小升初啊，就逐渐取消了这种推优和点招啊。这和以前的这种点招为主的海淀，应该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呢，很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啊就读好学校，又免责受这个择校之苦的家长呢，就选择高价买入西城学区的， 这代价是比较高 的房子，对。因为它跟海淀相比的话呢，这点是它的一个优势啊。 对， 好像在西城也分一些片区是吧？ 对，西城呢大概分了11个这个学区。 嗯， 这是教委来规定的，都可以查到。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吧。 嗯， 第一个是德胜学区。 嗯， 第二个是金融街学区，第三个是泰海学区，第四个月坛学区，第五是陶然亭白纸坊学区，第六呢是大石蜡这个椿树天桥学区。 嗯， 第七是西长安街学区。第八展览路学区，第九新街口学区，第10是广外学区，第11呢是广内和牛街学区。 嗯， 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说新西城，就涵盖了老西城、老宣武这两个区的整个的学习资源。从西城宣武合并以后，这作为整个的新西城，现在一共分11个片区。 那么这11个片区当中哈，每个片区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学校啊？这个呢，可能大家都是特别想了解的啊。比如说，咱们抽出一个，比如说这个什刹海学区。其实这个什刹海学区它包括什么呢？大概啊，比如像这个黄正根小学呀、厂桥小学呀、鸭儿胡同小学呀、雷锋小学呀、西石户小学、13中附小、什刹海小学等等，这都是属于什刹海学区的。 对，什刹海片区和学区 的，对对对。另外呢，刚才您还说了有11个学区哈。这个东西我们不可能在节目当中一一都给您说到。如果您要是想买到学区房的话，而且想买西城区的学区房，它有一些政策您要弄清楚。另外关于每片的啊，针对的一些学校的情况您要弄清楚。还真是，我在这里推荐，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们就是楼市好声音，也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上的文章，写得特别清楚。 对， 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啊，这有点绕啊，不是楼市好，是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看一下呢关于这个西城学区房这篇文章里边写的特别的清楚啊。对大家呢这个买学区房应该说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对， 咱们先看看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携手医生说了，请问专家说，我们小区呢很多都是太姥姥、太姥爷或者是太奶奶、太爷爷的房产，当然现在人特别长寿哈。说其他条件都符合要求，这个可以和四老一样的顺位吗？ 这个我估计是应该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哈。 啊，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这种情况可能第一比较多，第二现在就照顾到四老就已经开始顺位了，你还有这叫四老老到这个太老爷这一辈儿，这个可能都轮不上了。因为每个小学它现在不是缺生源的问题，它是这个生源足够，我要定一些门槛和这个条件， 筛选的问题。 嗯 啊，但是具体可以再咨询一下，比如某一个学校可能没招满啊，或者是不是有这种通融或其他的。 对，他最起码的户口什么的还是可能有优势啊。 对，这道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建议，比如说这个太姥姥了，那你可以通过过户啊，通过转卖转让啊，你把它过到你名下或者是你父母名下，这不就符合四老和法定监护人条件了吗？当然这家庭财产又一个问题，还要跟这些这个长辈儿长辈儿去协商，是吧？那看你家里是不是单传或怎么样， 嗯，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老刘问说，在朝阳上的幼儿园，后来呢，这个户口啊转到了西城啊，叫厂桥那块儿啊。 对， 说厂桥这个学区的话呢，会派哪些学校啊？关于厂桥这个片儿的话，您大概了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学校吗？这比较具体了。 一个是他户口在这儿，第二个他的房子他没说。 嗯， 这个 我估计他是户口在这儿，他属于厂桥这个片儿的 啊。 嗯，厂桥这个片儿的，跟厂桥比较近的大概有哪些学校？这个就比较多了。 这个就比较多了吧？我觉得。 这个这样吧，我还是让您呢到我们的公众号去看这篇文章吧。 对，这个有中学的，有小学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小学还 是中学。对，这个真的是很难再给您说这个问题。您去查一查这篇文章，因为其实您已经上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就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去看一下这篇文章对照性的，因为我们这个写得非常清楚，这个写得非常清楚啊。 对，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我们先整个综合的梳理一下，是吧？有时间再回答这些问题。 对对对， 嗯，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家长所关注的小学排名的揭晓的情况，您了解多少？ 小学还是中学呢？ 小学 啊，小学我们说一 下，好像它没有一 个 特别， 就是从家长和我们这个调查的一些情况看，就是说有一些，因为现在也不公布分了嘛，就是说从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口碑的来说，家长群里边我们调查研究每个片区有一些代表性的，我们给大家介绍和推荐一下，是吧？家长关注的口碑的小学，从德胜片区来看，代表性的小学有玉祥小学，西师附小，石岩二小的德胜学区，包括玉东小学和五路通小学，这是几个德胜片区的。金融街片区代表性的小学呢，有石岩二小、奋斗小学和红庙小学。然后月坛片区呢，代表性的有裕民小学、中谷友谊小学、三里河三小。什刹海片区呢，代表性的有黄城根小学，刚才您说了那么多啊，雷锋小学啊等等，燕儿胡同小学，但是代表性的就是黄城根小学，这个在家长的口碑里是最好的。然后这个广内牛街片区呢，代表性的小学有北京小学，这个是全北京都知道的，算是名小了哈，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这人小学的名气非常高，非常大。然后像这个大春天片区的呢，代表性的小学有育才学校，就刚才您说的12年一贯制的这个学校，他的这个小学部吧，育才学校。大概整个我们调查呀，包括统计，从家长关注的口碑的小学，每个片区有代表性的一些，是这样，这个我们梳理了一下。 对，所以这个情况呢，当然也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哈，这是从各方搜罗来的一些情况。中学的情况怎么样？据您了解， 中学呢就有一些这个，因为可以根据这个中考的平均分和现在每个学校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中学的排名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表格，我们在微信号里也有，我们这儿给介绍一下吧，是吧？初中呢，这个排名靠前的一个是这个13分，十三中分校。第二个就是这个 三藩中学吧。 对，三藩是排在第三的，第二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分校。北师附这个分校。是536.6分平均分，然后上限的分数在471。第三个就是三藩中学。这个是。这个在这个周围， 这个我挺惊讶，他居然比什么北京四中、北京八中还要靠前啊！ 16年的成绩，我们拿这年成绩作为一个参照， 作为一个参照。 然后接下来是361、北京八中、鲁迅中学、北师附、西城外国语， 然后四中还有北京二幺四中， 反正我手里拿的这个表啊，西城区的这个好的中学真的是不少，真不少。 中学是西城最强的这个教育资源， 是， 包括代表性的这个十一个片区的，我们也介绍一下吧。德胜片区代表中学有三藩中学，包括三藩的玉龙校区，然后北师大二附西城实验学校，然后金融街片区呢，代表性的有北师大实验中学分校、北师大实验二龙路学区，然后八中，什刹海片区呢有四中、幺五六中和十三分，然后月坛片区代表性就是八中，陶然亭白纸坊片区呢有育才学校十五中、北师附，大石蜡椿树天桥就是大春天校区，我们代表性呢有北师附和育才学校。这是中学的情况。 实际上刚才呢咱们根据2016年的他们的这个大概的成绩哈、也做了一个这个排名。当然这个排名呢也不能说明太大的问题。 对，某一年的成绩嘛。 某一年的成绩嘛、但总体来讲还是有口碑的啊。 对。 比如像什么八中啊、四中啊，好多的，哎呀，都是在西城区啊，真的是真的很棒啊。那下面咱们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西城区代表性的一些片区的它的详细的分析。就是您觉得在西城区来讲，哪些片区是值得大家买它的学区房？ 因为大家可能是一个是考虑这个小学，是一方面，但是最终呢可能还是考虑中学以及上大学的情况。 对。 所以这些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整个西城的这个在整个全北京来说是均衡度最好的，就是说它的整体的水平都比较高，差距呢不是太大，是吧？像这个家长们开玩笑说的是个高原地带，是吧？整个高原地带，我们可以以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的大概梳理一下，这个从房子是什么样的到对应的学校，是不是更这样来梳理一下？ 但是我觉得可能来不及了， 来不及。 比如说哈、像德胜 区，拿一个片区吧， 拿一个片区说吧， 拿片区做例子吧， 比如像这个德胜片区， 对，德胜片区呢，这个第一房价不是那么不像金融街和这个月坛那么贵。所以有的说这个拼爹没有这个那么严重，整个这个学区呢就有的叫贫民学区， 就百姓学区， 百姓学区吧，另外这个学区内的小学和初中大概都比较好，相对来说就是七中呢稍微差一些，那三藩是西城的重点，是吧？所以这个学区的房价也是这十一个学区当中相对比较高的。我们从房子来说，这个我们可能了解啊，德胜学区大概整体来说大部分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然后这个从玉龙小学也叫三藩中学附小，是吧？这个画片来看更是如此。那么它主要就是玉龙西里和玉龙东里这两个大的这个小区，玉龙东里和玉龙西里都是大概有三十多栋楼，两三千户业主这样一个大的小区。这小区呢就八九十年代盖的，它的问题就是停车不方便，没有那么多停车位和配比，这是它的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周边呢像这个生活还是比较配套方便的，有家乐福，有华联，大概都在500米之内，然后呢医院呢离安贞医院306也都比较近，遛弯呢旁边就是元大都遗址，是吧？带着孩子老人出来这个散散步啊，看看花啊，这个元大都遗址现在桃花海棠花最有名，我都也就经常去那里，生活还是很方便的。这是整个这个西城这个德胜片区的 德胜片区，其实德胜片区里面像什么小学，玉祥小学呀、 都是不错的， 西师附小啊，实验二小啊，就是 这都非常好 啊，玉中小学，还有五路通小学等等，像中学什么三藩中学啊、七中啊、三藩玉中校区啊，还有这个北师大二附西城实验学校等等， 这都是名校啊，都是抢着进的 八中啊、四中啊什么的，十三中啊什么的，其实这边真的是挺多的。当然这边呢都是一些老旧小区比较多一点啊， 对对对， 所以呢大家只能说花大价钱买了一个旧房啊，老旧房， 为了孩子上学嘛， 为了孩子上学， 都是为了孩子上学。 那相对来讲那个金融街这个片区的话呢，可能就拼爹比较严重了。 金融街肯定是最贵的、 普通孩子没有优势 一个最贵的这个学区。 嗯， 大家知道整个金融街呢它是一个这个金融聚集的地区，以主店重点开发和这个盖的前十几年啊，金融街建成都是写字楼，那这里边的住宅就很少了， 对， 所以带来它的这个 学校以及这个房价都比较高。嗯， 但是这个金融街这里边的话，比如像什么实验二小啊、奋斗小学啊、西单小学啊，等等吧，还有这个中学像北师大实验中学分校、北师大实验二龙路啊、159鲁迅中学、八中等等的，哎，这个地方确实 都是非常好的 学校。 就是房价这里边一般都是 比较高， 在13到16万吧。 对， 还有到 没有点背景的话， 对，还有像这个中海凯旋这个单价现在到18万， 对呀， 这可能是北京最贵的这个这个学区房了。 当然像什么什刹海片区啊，像这个月坛片区啊，等等的，像这个月坛片区的话，其实老破小也挺多的。 对，月坛都50年代的这个国家部委在这建的一些学校嘛，原来纪委啊、财政部啊，像那个中谷、余华小学、裕民、三里河三小这几所，这西城排名还是比较靠前。 另外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有什么陶然亭啊、白纸坊这个片区啊等等的哈，这都是原来什么宣武啊。 这陶然亭、白纸坊是原来宣武的片区了。 都扩到这个西城里面， 现在都归到这个西城了。 对对对，像这些地方就是老旧的地方比较多一点哈。 对， 其实虽然目前呢，西城排名靠前的一些小学和初中啊，仍然是那些传统的比较牛的学校啊，但是也有一些黑马不断的涌现哈。当然，这是西城教改带来的一些变化吧。但是呢，不管你目前读的是好的中学还是差的中学，到了中考的时候都需要呢重新洗牌哈。好初中的孩子呢考进差的高中，那么差初中的孩子考进好的这种高中的现象呢，也是比比皆是。所以呢，这并不意味着说你进了好的小学啊，好的初中，就不用努力学习了啊，以后就能成才了，这是两码事儿。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一点。就刚才我们也在下边聊天，就是说家长们啊，千万不要太迷信这种学区房。这个是我们想提醒大家的。关键还是说这个孩子个人的这个成长， 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 惯，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和这个为人处事、做人做事的作风。 对， 这个我们现在在职场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个公司也都招聘，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孩子，我们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才，踏踏实干的， 对， 是特别难。 全方位的人才真的不多，所以呢，这需要呢家庭、需要学校、需要社会、 需要家长共同来努力， 并共同来努力啊！ 对对对，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说了说这个西城区的学区房的情况啊，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够细说了。但是在这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上我们的《楼市好声音》的公众号哈，公众号上呢有这篇文章写的特别清楚哈。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了。好，非常感谢向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财富大搜索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透明晨光中。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